系嘅形式，应该实现化竞争为协调，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合作伙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系正常，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过咗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铜锣湾道去大坑道方向，近住碗沙街嗰段咧系比较挤塞一啲，龙尾排到去高士威道。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咧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另外，宝林北路近住。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村嗰段咧系比较多车。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过咗马湾前些少，之前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已经拖埋咗一边噶啦。不过现场嗰度嘅慢线咧都系有工程做紧啦，交通比较繁忙些少。而家龙尾排到去吸水门大桥嗰边。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要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第十二届香港书奖获奖名单包括： 细细研究资料编者黄嘉琪、何福仁、金玉晶、陈燕霞、赵晓彤、范善彪。 今天四十年，编者北岛、岳福明。 游明实录特大本，作者邱世文。 卢奇之死，作者黄碧云。 详情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ihk.hk/12thbookprize。 水上运动乐趣无穷，要玩得开心又放心，安全准备唔少得。事前做好准备，清楚天气同海面情况，做足热身。食咗药或者饮过酒就唔好落水啦。船只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单独潜水啊。咁就自然玩得安心又放心啦。开心水上乐，准备充足至正确。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星期六嘅下昼又系我哋四个人嘅出现， 呢度系寻上司认真做啊！我系思培， 系我系阿乐， 我系的神啊， 仲有莫莉啊，去到呢个6月22号嘅下昼录播，咁咧其实咧你系咪都系有啲嘢？ 有啊，喂，今个礼拜我好想分享啊，超想分享，我直情坐车见到个，哇，我一定要讲咁样啊！咁 系啲咩咧？ 我见到好多学生妹， 系 个个都着到鬼火咁靓， 系唔系呢个礼拜嘅事啊？你 其实系啊，其实我个个礼拜都见到好多学生妹、啊， 我上个礼拜都见到个学生仔啊， 系咩？ 阿一啦，着到鬼火咁靓， 系啊， 好少我见佢着西装骨骨。 咁樣。 我直情話 恤衫啊，唔好話西裝。 因為佢自己喺開麥嘅時候都講話自己著咗恤衫，入邊就著咗一件好貼身嘅藍色衫。咁我其實個腦都有幻想嘅，就係肥嘅超人咯。咁你嘛，心口有个 S 一打开衫，翻到嚟就系好似咯。 咁底裤要着喺出边喎。 系啦。 的而且确，不过好少见佢咁市正嘅。但系咧，我成日觉得咧，如果平时着开好普通嘅衫，突然间咧着到好市正，又或者悉心打扮过咧，系真系会眼前一亮嘅。 就系我哋细个嘅便服日咯。嗱，三位对便服日有冇任何嘅感觉先？细个。 哇，好重视喎呢样嘢系细个嗰阵时。 但系我好烦恼噶，因为你喺便服日，你平时着开校服噶嘛，嗰日咁特別，究竟著咩衫先最好咧？先至覺得令人哋眼前一亮。 我想問一個問題咧，我唔係好記得我便服日係咪要俾錢噶？ 唔使、欸、 參與便服日好似要俾錢 嘅。要錢噶， 我學校要、 啊、捐錢啊。 係啊，佢係唔知要捐去邊度，跟住咧你就話叫做 公益金啊， 係咪公益金啊？ 係啊。 啊，好似細個好似就係捐錢係公益金嘅啫。比較多，跟住捐完之後咧，佢就好似十蚊嘅啫，跟住你就係、是可以喺嗰指定日子咧著便服翻學嘅、嗯。 但係其實咧，就算有冇捐都好咧，嗰一日咧，大家都係會著便服噶啦。 係嘅咩？ 係啊，你唔記得㗎啦。 我有捐㗎，因為 係咪 啊？係啊， 咁我都會有嘅，我係乖寶寶嚟嘅。 係啊， 但係有啲人你唔捐，你都未必知道。 因為嗰陣時已經就係好似阿毛咁講，誒、哎、唔捐都得㗎啦。跟住有啲同學就話：唔係㗎，上年有同學著校服翻嚟啊 ，mark 低嗰啲人， 係啊 ，mark 低嘅老師 check 㗎， 而家咩都 mark 低㗎。好危 险啊！系啊，咩都有记录噶嘛，咁样你明明以为自己暗地里讲，佢都知噶，好得意噶。 因为点解有人会报串噶？ 咁所以即系以前嘅便服日咧，大家都隆重歧视嘅。我记得我有一年嘅便服日翻去咧，我系带咗套变身嘅装。通常便服日嗰日咧就系什么联欢会啊，咁样类似咁嘅时候附近发生嘅。 但系唔系着咗便服先翻学嘅咩？ 系啦，但我带咗套衫变身变咩咧？嗰陣時啱啱喺澳洲翻嚟買咗一套咧，cosplay Batman。 哇！ 但係點樣 小學啊？ 點樣變身咧？佢係 就係 同埋 Batman 唔係變服嚟嘅喎。 唔係啊，即係著嗰日係變服日，即係嗰日係變服日。但係我帶多咗一套蝙蝠衫，去再變咗呢、這個Batman 出嚟。 我突然間覺得咧，喺你身上面睇到一套變生命力。 嗰头系幼虫， 蝙蝠咧， 突然间变咗蝙蝠咁样。咁嗰阵时我就真系好记得呢一个画面。我仲要嗰阵时咧，即系大胆啊！我都觉得喺个台嗰度扮蝙蝠侠跳落地下咯，飞咯。 你真系完全喺自己嘅世界。 嗰阵时超活喺自己的世界，虽然而家都冇乜离开。 咁跳完之后有冇事发生咧？有冇俾人记缺点啊？咁样咧？ 有啲同学拍手掌咁样咯， 唔会记缺点，变服啊嘛，咁任你着噶嘛。 系啊，即系你学校嗰阵时系咁样，你着便服日翻去就记。你缺点啊，大个啊，嗰啲咁嘅。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便服日嗰阵时咧，唔单止我啦，我谂其他同学都可能会系要储钱咧，系预备嗰一日嗰套便服嘅。 嗯， 吓，系有一段时间准备嘅、嗯。我唔知的神使唔使啦，要噶。即系我唔知道你嗰套 Batman 对于你嗰阵时系咪好容易 afford 得到啦？ 唔系嗰套， 我就唔系嘅。 我估阿乐意思系买新衫。 系啦，系要买新衫，系啦，即系要为咗嗰一日。哎呀，究竟我半年后嗰一日要着咩咧？去边间度买咧？咁 半年前已经准备。 系啊，我哋真系好重视 嘅。唔系，咪住先，咪住先。便服日个回调唔会半年前派嘅、哦，通常都系一个月、两个月先派嘅。 但你会知 噶嘛？你又唔好吹到咁大。 你会知噶嘛？即系你会估到每年大概几时噶嘛？ 咩时候你会知道便服系半年前咧？除非你系老师。你可以收到做啲嘅 memo， 话俾你听。嗱，我哋嚟紧半年咧，边日咧就有便服日啦。嗱，除非你系老师，你先做到。 唔系啊，总之咧，嗱，我上年经历过便服日啦，我就会 foresee 到下年都会有个便服日噶嘛。到时到后咧，我就会开始，总之系啦，开始要储定钱。例如我今年要着几多钱嘅衫，500蚊嘅衫，我就要储定500蚊去买啦。 你真系 咁夸张啊！ 你真系太疯狂啊，六。 系咯，同埋我觉得有啲唔 make sense。正常，即系你平时星期六日你都会着便服嘅。咁我觉得学生开心着便服日，即系便服日开心系因为你唔使着校服翻去，你可以即系有啲新鲜感，舒服啲咁样。但系你话讲到要隆重歧视呢一日，我觉得又好似偏。 咁你嗰阵时着便服日，你有冇印象系着咩翻去噶 ？T 恤牛仔裤咯。 哦，系啊。 系啊，我唔会着到咁夸张噶，因为 便服啊嘛。 系啦，便服啊嘛，唔系 cosplay 人，但系我觉得 cosplay 好嘅。 哇，转你喎、 啊！大胆， 我头先都冇听添。 对唔住，我等留少少先，拜拜。 我 記得反而我蝙蝠日咧就著咗一對咧閃燈波鞋。 嗯、 大家細個 有個碌嗰個係咪？ 唔係唔係冇碌嘅，嗰陣時未有碌嘅， 一踩落地下佢會著燈嗰啲。係 啦，個底咧有七彩燈嘅、嗯。我記得我嗰陣時細個係著呢對就覺得最耀眼㗎啦、嗯，因為好多時候咧你翻學時候你想揾一啲即係叫做焦點啦。咁嗰對鞋咧當年係好焦點嘅，好多同學仔著完翻去都覺得好自豪啊，好威嘅、嗯，即係等於而家你出街你著咩一踢唔知邊個型號咧就特別勁嘅、嗯，類似咁樣嘅模式嘅。 係嗰段時間 hit 㗎嘛，我記得有段時間。 闪灯波鞋嘛， 我自己咧就未至于话特登去买新衫啊嗰啲，亦都未至于好似阿的神咁讲，系啦，即系着美少女翻去俾人打，即系唔会咁。 你着美少女真系会俾人 打，真系俾人打我哋系，所以我只会系选择喺屋企揾啲我自己觉得已经算系最新或者最靓嘅衫，就已经着翻学噶啦。但系永远都系好简单嘅，只不过牛仔裤同埋衬衫。 會唔會著啲裙仔呢？因為我印象小學呢，其實便服日某程度上呢，嗱，識揀衫就自己揀啦。唔識揀衫咧，便服嘅通常都係爸爸媽媽安排嘅。 啊，都係嘅。不過我覺得咧有啲後悔嘅，因為細個嘅時候唔識玩，反而而家大個咧喺公司都會玩啲類似嘅嘢，就係、是、我哋 come dress code， 就係、是、啊，不如我哋今日一齊著橫間，一齊著直間。但如果便服日咧，你可以一齊 come 一個 theme， 咁成班就真係勁有意思啦。 哦，都係 嘅。就好開心喎、啊，影咗張相，將來睇翻幾有。 同埋一齊食飯嘅時候就更加好有隊形咯。嗰個仔幾多個？八個，一式一樣嘅行入嚟，都係嗰粒嗰班人噶啦咁樣。但係咧呢一、這個咧講起呢一個嘅便服日要襯衫啦。嗯、但係其實係想講咧，今個星期我遇到咧嗰啲去嗰啲 grad dinner 啊，係時候 大時大節， 畢業晚宴啊， 畢業晚宴 呢、這個真係好重要。 你哋嘅畢業晚宴係點嘅咧？因為我好老實，我係冇參加到畢業晚宴嘅。 我都係喎。我讀書嘅時候冇噶，咁啱我每一年咧，即係每一次嘅畢業嘅時候，可能上一屆都有，跟住到我嗰屆就冇。 點解咁慘咧、啊？你嘅童年 係啊，跟住之後咧，一係就點咧？一係就會有嘅，但係好簡單嘅形式，即係唔係話而家嗰啲話攞幾廿萬出嚟問阿老豆攞錢出嚟夾錢去五星級酒店嗰啲，唔係嘅。亦都唔係話去啲好貴嘅酒樓，因為我哋個年代唔興酒店噶嘛，可能係酒樓啊嗰啲都唔興。咁係點咧？我記得係。有一年是話阿 Miss 話喂，不如去我屋企燒嘢食啦，因為佢屋企係住，因為我哋住粉嶺上水嗰啲噶嘛，就係、是、有很多村屋啊嗰啲，咁就話去佢屋企嗰度燒嘢食咁樣。但我記得嗰日因為我唔知道有啲咩做，所以我冇去到嘅，係因為要做唔知啲乜嘢，我唔記得咗啦。咁、但係所以我就 miss 咗唯一呢個叫算係叫做畢業晚宴啦 ，KBBQ 大會啦，所以我 miss 咗嘅。 好重要嘅回憶嚟，我覺得。 因為畢業晚宴咧，我覺得都係某一啲嘅歷史記載或者痕跡啦，係、你同你班嘅中學同學嘅經歷啦。嗱，我同阿莫都冇噶，你兩個嘅 grad dinner 係點嘅咧？ 我記得嗰陣時咧，我一個最 signature 嘅打扮咧就係乜嘢咧？嗰陣時啱啱係興薄髮啊，有一段時間。 哇！你個人真係好極致喎、 啊。唔係你好有錢啊！ 好極致咯。 唔係㗎，有段古㗎，我就係講咧，想講嗰陣時興薄髮咧。 因為嗰陣時你係光頭嘅，所以你突然間就想薄起髮上嚟啦。 OK， 嗰陣時咧，嗱，薄髮好貴啦，咁我唔係好有錢嘅嚇。OK， 咁咧我就好記得咧，我由細玩到大，你有個朋友咧，咁佢就好早出咗嚟做嘢啦，已經嚇，即係嗰陣時係 grad dinner 嚇 form five 嗰陣時啦。咁咧佢就去咗做髮型師。咁好啦。咁我冇錢出去薄髮，我就咧跪求佢，可唔可以咧幫我班一條薄髮？跟住咧，我夜晚 call 你落嚟，喺我臨 grad in 之前嗰晚咧，幫我薄一條咁多啊，咁樣。 你薄喺邊咧？嗰一條？ 薄喺個陰度。 即係你想薄啲？ 把環扮個耳 仔翹住，好怪喎、啊！你薄一條，嗰執有幾大啊？ 嗰執嗱，其實咧又佢薄出嚟個效果又 OK 喎，可能佢技巧高啦，佢薄到好似一條 highlight 咁樣咯。出嚟個效果係，即係佢即係喺個劈音度有一條 highlight 咁樣啫， 咩色 的？金色嘅。 哇！我想問你當其時你嘅 dress code 我諗到啦，就係、是、背心咯， 執咩一個袋仔 咧？咩一個衫？ 係 啦， 旺角風格。 係啦，因為執咩袋仔，仲要著嗰對佢 signature 嘅波鞋，牛仔褲。 唔係啊，其實係 西裝啊。 我嗰陣時真係有儲過錢嘅。 依然都孭住個執咩個名牌袋， 係IT 唔係喺某間 shop 度買嘅，都名牌嚟㗎嚇， 真 係 有 儲好耐錢㗎， 咪有錢 咯，真係要儲， 反正要儲半年啦。 真係啊，我哋嗰啲點敢即係去嗰啲大牌子買啊？ 我個病 頂多咪係咯 B 字頭嗰啲啊，係啊，我頂盡最叻就係去 G 字頭嗰啲嘅咋，我啲 Anta 都係嗰啲買㗎嘛，100蚊三條好抵著嗰啲咯。 好啦， 嗰啲冇字頭啦。 唔係啦，但係咧啊，你未講你嘅 grad 點咯？ 唔係，其實我覺得有啲奇怪嘅嗰陣時細個 grad 點，即係全部人都隆重其事啦。咁但係 女仔又係難啲嘅， 超難啊！ 一定著嗰啲咧半兩裙咧， 係啦， 係 跟住背脊全部閃靈靈，閃 露背露背， 係啦，啲閃粉閃到咧，哇！你一射啲燈落反光殘住只， 係啊係啊係啊， 要 bling bling 啊，或者一係著嗰啲散散裙啊咁樣噶嘛， 係啊 係啊。但係其實我自己好唔慣嘅，因為平時著開便服咧，唔會第一次著一啲咁隆重嘅衫咧，我自己就覺得哎呀，即係我好奇怪啦，覺得周身唔聚財， 同埋好容易由伴娘變奶奶噶。 哦，會啊， 好容易出事，尤其是個妝啊， 係啊， 因為咧你以前又唔會化得咁濃 啦，大奶奶妝，真噶，唔識化啊嘛，小朋友， 冇乜經驗，第一次化，通常出事嘅係 化得阿眉咁樣咯， 唔係，同埋因為小朋友嘅肌膚係幼嫩啲，佢哋上妝其實係唔會上得到咯， 唔係應該話淡妝，因為小朋友就成日想做成熟嘅女仔，所以就會化到好濃 妝， 係啦，咁所以咧會好唔慣嘅，但係其實我建議，如果真係去 grading 嘅話咧，而家是自然的、自然妆加少少闪粉就已经很漂亮了，即不要整到成个阿眉咁啊，落好重的 shadow 嗰啲shading 啊，即阴影粉啊等等。嗯、因为、最后咧，其实我系攞咗服装奖嘅，即我系得奖噶、 哦，你 攞咗 冠军 翻嚟。是啊、哦、一男一女都会揀的。我多谢你的掌声、哦。 因为其他同学都是穿校服。你得你两个穿得好靓。 又或者呢思培是怎样选择奶奶装加奶奶裙。 啊、好嘢实至名归。 旗袍咁出嚟。 我告诉你校长都不够你赢啊。 啊！即係全場焦點，但係我唔知道啊，即係咁啱大家中意我嘅 style 啦，可能覺得我轉變大啩，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有啲唔慣嘅。不過經驗之談咧，我就最後咧，我就覺得如果你真係要揀 grading 裝嘅話咧，就揀一啲靚得嚟就唔好咁浮誇。如果唔係十年之後睇翻咧，你會後悔。 嗯、 即係睇嗰啲相，你會覺得哇，嗰陣時嘅造型真係不堪入目啊！咁樣 你啲孫睇翻嘅時候，咦婆婆你嗰陣時已經咁婆婆嘅咁啊，同依家真係冇變喎、啊。襟老喎， 大家記住要參考思培嘅意見，佢攞獎噶嘛，點都係。 加心跳，由旋律中启发了，全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玻璃有话儿。 话说咧，上次咧 ，Heidi 讲崔洁彤咧，劲大回响。所以今次茉莉又话而依然都请嚟 Heidi，Hello，Hi，Hi， 喂，今日又讲咩咧？ 今日就讲下我哋一个高层同事， 系 佢有个女嘅， 系 开名啦， 哦， 佢 信哥， 你所谓嘅口中系信巴嘛？你 系陈德信，就系、是、咧以前有冇搞错嘅监制啦，系、以前啊，所以有冇搞错而家接咗。 唔关佢事噶， 不过依然咧，佢都仲有好多唔同节目嘅监制嚟嘅。咁我哋亦都曾经喺节目度有帮佢改咗个名，叫佢做信巴看地球嘅。 点解啊？ 因为嗰阵时咪我哋话有个咩，咪有个咧报天气嘅信哥咩瞬间看地球嘅， 食个音啫。 系啦，因为我哋嗰日唔知笑佢啲乜嘢，话佢乜都知咁样嘅，咁、所以佢就系信巴看地球咁样。系啦，但系佢有啲乜嘢嘢咧？因为如果你话论哪吒，全个电台最哪吒系佢啦，论污糟最污糟系佢啦。 佢而家唔算啦， 而家有个女就好好多咯， 即系会令佢个人变晒。 不过依然都系感觉污糟。 佢嗰張台最乾淨嘅，全 office 最乾淨嘅台就係佢。 係咯，啱啱新年執完之後到而家咯，睇下佢忍幾耐， 可以維持得幾耐。 係啦，咁你仲有啲咩可以講咯？我頭先都爆咗好多嘢咯喎。 我想 有小朋友的家长呢都会很喜欢将自己所有的心思都 pass 到小朋友到的了。我想阿信巴最一样最明显或者他都不是秘密了，其实全个 office 的同事都知道、就是话说我们每逢我们在个 group 啦、过时过节大家都会去祝贺说话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你作为同事你会怎么回应啊、 我会说啊嗨新年快乐是啊是啊这样咯。 最多加两个表情符号。 或者就整那些叫做什么呢copy 返人地那些恭喜发财啊，跟住之后 forward 嗰啲啦， 系啦 forward 嗰啲咯，个字啊嗰啲咯。 但阿信巴咧就会好中意将自己嘅女嘅独照啦，就会 send 上 group， 喺 group 上面咧就会加啲祝贺说话。 哇，你爆呢样嘢！ 信巴唔好意思啊， 唔系，其实我觉得佢女女大个咗之后应该会好憎佢 爸爸，唔好再拎嗰啲相出去俾人睇啦。 唔系，不过你讲呢一个系嘅，绝对认同，因为逢嗰啲佢争咗嗰啲圣诞节、新年全部都有嘅，争咗啲清明重阳嗰啲冇做嘅啫。 跟住我哋同事都会惯咗，就话多谢，唔系多谢陈监制噶啦，系多谢 Koey， 多谢佢女咯，直情系，因为佢女祝福我哋啊嘛， 系，同埋其实佢女系的而且确真系好可爱嘅， 系，我哋睇住佢大噶啦， 睇住佢大嘅，同埋喺 Facebook 入面咧，即系睇到啊，阿信巴成日写佢个女嗰啲嘢咧，系令到我哋觉得好开心嘅， 同埋好感性咯，系，呢个爸爸真系你估唔到佢有呢一面， 系，虽然成日喺我哋面前牙文牙武啊，又咬我哋死开啊嗰啲，但系原来佢都有温柔 面嘅，佢冇咁同我讲 过，佢成日对住我咁讲啊，我未行过死开你噶嘛。我未行过你咁，我又唔系嚟揾你咁。不过信巴系真系的而且确一个非常之好锡自己小朋友嘅爸爸嚟嘅， 亦都一个好尽责嘅监制。 系啦，咁啊，所以喺呢度咧，我哋俾三下掌声佢，三下好啦，唔好太多，因为佢会嚣张嘅， 好稀疏。 系啦，咁所以信巴即系继续加油啦，希望你个女啦，即系再大啲嘅时候，知道咗你而家嘅恶行，再一次希望佢唔会讨厌你， 同埋佢会原谅你嘅。 好啦，多谢你 ，Heidi， 今日，拜拜。 时计累了，时计坏了，时计内机心的快慢要整条，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答当，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去望，天正你见得起浪。心情亦变得气壮， 若世上否你亦要轻佻，将珍惜给哪个你会晓，零最重要还最重要，如你累透了就要懂得一笑，将景深一串再到对照，收否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事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为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希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从善如流，即使不落台，亦都起码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今个月十二日金钟警民冲突中警方使用武力程度是否合适。梁家杰出席模拟立法会的活动之后说，成立委员会被投诉。比透過投訴警察課向監警會提交報告更能夠平息民怒。監警會前委員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認為，近兩年監警會著重處理投訴個案，忽略減低警民衝突和改善警方執法工作，希望監警會發揮功能，減少警方和市民的摩擦。出席同一活動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仲雄認為，既然政府暫緩修例，社會就應該暫停激烈的衝擊行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再度回應荃灣港安醫院懷疑將金鐘衝突傷者個案通報警方事件，他說醫護人員有專業守則處理病人私隱和資料問題，一方面要提醒私家醫院制定相關指引，亦相信私家醫院會聯會會就不同事務討論。陳肇始表示，局方有條件監管病人私隱問題，私家醫院亦都受監管，希望能夠在法治和病人私隱之間取得平衡。他又說，醫管局已經成立三人小組檢視對病人私隱的保障，並聯絡警務處處長盧偉聰。一名22个月大女婴怀疑被人虐待后送院不治，女婴的25岁妈妈获准保释候查，负责照顾女婴的一对男女被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两人暂时无需答辩，裁判官将案押后至到8月19日，转往屯门裁判法院再提堂，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和死因报告。控方透露，女婴妈妈今年一月交托女婴给两名被告照顾，女被告前日发现女婴不清醒，将女婴送院。控方表示，两名被告除了涉嫌打女婴的面部，又用藤条打以及用铁链绑住女婴，鉴于案情严重，反对两人保释。美国夏威夷一架小型飞机坠毁，九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傍晚6点多，一架双引擎小型飞机在雅湖岛一个小型机场附近坠毁。当地官员表示，飞机坠毁的位置和跑道有一段距离，坠毁之后发生大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嘅慢线有架坏车未拖走噶，咁不过咧一带都系车多少少，经过请你小心。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的龙尾排到油站，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欣怡花园。 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都系车多，龙尾芜湖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上去将军路道近隧道出口。在新界区方面，青屿港线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北大屿山公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港线收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星期三晚敏感时刻的嘉宾主持庄安怡的特点是， 我们本来是讲自己去补习的嘛，结果 Annie 都是讲自己的女的女补习。 她的人生好担心，她很大 是啊。阿Kitty 当你结婚生仔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翻翻，即是你什么 topic 都可以翻翻去个仔。 你就算讲是这个是斗全太空站，你都可以翻翻去个仔。 还珠归大海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Ginny， 今次会不会是故作坚强呢？ 在分手街头，我不敢回头，只是傻傻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生活，在孤独门口心房，那扇门隔开了你和我，在爱情关头，谁可以遨游自由穿梭那些头路口的人们为何沉默。 虽然是一首关于孤独的抒情作品，但是今次 Ginny 咧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淡然的唱腔来到演绎。不过同样孤独。作曲李廷辉，填词 Hush， 编曲监制冯汉铭 ，Ginny 李恒毅，孤独门口。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哇，火嘢嚟啊！ 唔系喎，咦，你系？ 我系叶君啊，你啊， 我就系知火嘢嚟。 第一次同你嘅目标去约会嘅时候，你通常中意着咩色噶？会唔会考虑下想俾人咩感觉而去拣色呢？原来喺心理学上边都有一种叫做色彩心理学噶噃。唔同嘅颜色俾人嘅感觉当然又唔同啦。同时间，如果你嘅对象系中意某啲颜色咧，咁亦都可以大约猜测佢系咩性格，有咩喜好噶噃。听下以下几种嘅颜色，睇下系咪你中意嘅颜色。而呢啲颜色又系咪你想俾人嘅感觉呢？第一种颜色，蓝色，我自己就成日都着啦。咁啊，蓝色咧俾人一种好安心啦、可靠嘅感觉。在色彩心理学上面呢，亦都讲到啦，蓝色会令人联想起一啲有微风嘅晴天啦，或者係好宁静嘅湖泊啦，或者係河流啦，有一种好 relax 嘅感觉，放松嘅效果嘅。咁而鍾意着蓝色嘅人呢，佢话性格呢通常都係比较平和啦，同埋沉稳，希望呢用踏实嘅步伐去追求目标㗎噃。 而呢一种人咧，通常佢嘅包容力啦，同埋亲和力咧都系比较强啲嘅。而相对起黑色啦，就俾人好专业啦，有啲锐利嘅感觉啦。而白色啦，就相反，俾人一种好纯真嘅感觉。中间嘅灰色又系代表啲咩呢？原来都俾人一种好亲切、好随和嘅感觉。嗱，中意灰色嘅人咧，通常都系好重视平衡噶，有良好嘅情绪管理能力，成熟、聪明得嚟咧，但系性格都系好温和嘅。咁啊，虽然举止投足咧都唔会太过引人注目，但系咧你又冇办法忽略佢嘅存在噶噃。而绿色啦，绿色令你谂起啲咩呢？我即刻谂起大自然啦，即刻谂起环保啦，啱啦。大自然和和谐的感觉正正就是绿色令人联想到的地方，亦都代表着生命力和开心。色彩心理学话，喜欢绿色的人的心胸都很广阔，很喜欢和朋友打成一片，而且喜欢到处探索，对于生命亦都是充满热情的。如果你的对象是喜欢绿色的，不妨约下他一起去欣赏下大自然的风景，或者去下一些户外的活动，相信都挺适合他的。最后一种卡其色啦，嗱，大地系嘅色系咧，就令人谂起木材啦，就好似小木屋咁嘅，好温暖得嚟，又有一种朴实。有研究就话啦，中意卡其色嘅人咧，都系爱好和平，咁就唔系好中意卷入纷争嘅，都好重视传统，都会好似棵树咁啊，一旦扎根咗之后咧，就唔会轻易改变噶啦，系一个都几专一嘅人嚟嘅。嗱，不过咧，中意卡其色嘅人咧，佢话就唔系几容易行出佢嘅 comfort zone 噶，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的要约你的对象是喜欢卡其色的话，不妨可以去一些保守一点的地方，就不要去一些太过刺激新颖的地方，可能会令他有些却步的。刚刚讲完的颜色，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呢？如果你都准备要见你心爱的人的话，但又没什么头绪的话，希望头先以上的一些颜色资讯都可以帮到你啦。 Walking alone on the shores of longing I miss your footprints next to mine Sure as the waves and the sands are washing Your rhythm keeps my heart in time You found me Made me into something new Led me through the deepest water I promise loud to carry on for youI wonder if you hear me too Wrapped in my arms with every moment The memories that pull me through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 咧，我哋慢动作重量级嘉宾咧，揾嚟三位咧非常之热血嘅朋友仔啊，继续啦系会出漫画啦，而今次咧佢哋系几个人一齐合力出一本厚装嘅漫画。咁呢个时候咧，逐一介绍下先。Hello， 大家好，我系 Samuel 赖少哥。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轩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新郑汉新。 阿波啦，阿轩啦，阿新啦，咁其实仲有第四位嘅，不过咧佢今日就嚟唔到，咁所以咧我哋就三个人啦，连埋我四个啦，就倾住偈先。而家咧准备出一本书啦，呢本书咧就系、是、叫做咧《北区一格》。咁啊，北区小节嘅北区，不过咧就将个嗰、那个笔咧就转咗圆笔嘅笔。 系啦， 咁啊，即系俾大家知道咧系画出嚟嘅。咁啊，但系画之前咧都逐一问一下啦。其实你哋之前过往诶画开啲咩风格啊？等大家脑海里面有多少少印象先，阿波先啦。 咁我以前就喺漫画行业就系、是、都系港漫，即系由助理开始出身啦。咁跟住都继续会有之后做咗主编之后画过一啲鬼故啦，系啦。咁继而因为我以前旧公司系出好多江湖漫画嘅， 系 咁，所以我都曾经亦都画过啲江湖嘅漫画啦，系啦。咁亦都直至喺2016年，咁當時有機會就係同一個投資者啦、partner 啦，咁就合作出一本叫《股市風雲》嘅漫畫，咁係講一啲嘅財技嘅知識啦，就好似 金融系列啦， 即係譬如點樣， 即係唔係小説嗰個金融，我而係股市嗰個金融 股市，即係你可以幻想係類似《大時代》嘅漫畫版啦，咁、一啲喺商場上嘅鬥爭啦，一啲你如我詐，一啲權力啊，即係喺金錢上嘅鬥爭啦，咁所以我自己個風格偏向有啲寫實啦，我就中意畫啲黑白啲嘅系列嘅漫畫嘅，同埋。即係都係比較會有一啲傳統嘅港漫一啲寫實派嗰類型嘅， 特別睇到條眉咧就好容易認得噶啦， 係啦，即係啲粗眉、大眼啊、赤眉嗰啲咯。 係咁，阿軒咧， 我咧就以前係做漫畫嘅時候就係做實景嘅，咁咧我就好中意黑白嘅都係，係咁咧，但係咧我就今次畫嘅漫畫咧就係用電腦嘅，我而家係做緊插畫啦，咁插畫啊。我多數都是用黑白的，點解呢一套咧漫畫我會用一個電腦的形式去做翻彩色咧？咁就希望吸引一啲小朋友去睇翻漫畫，即係希望有一個唔好有一個斷層咯。咁就希望啲小朋友都可以接觸翻呢一個漫畫咯，好簡單嘅一個故事。即係好童真嘅。 嗱，而家手上面我拎住四位嘅 postcard 嘅，咁啊拎住阿軒嗰張嘅時候望落去咧，都幾少年漫畫嘅喎。嗰個感覺啊、賞識啊，甚至乎啲細節啊，其實都好足 嘅。係啊，其實我係中意美國漫畫多啲嘅。 嗯。 咁呢個風格我都覺得自己畫得有少少似美國漫畫嘅，比起一般港漫就有少少唔同嘅個感覺。系啦，咁我就几中意咯，即系唔系净系好似港漫咁样，只系一种风格咯，即系希望多啲风格去喺呢个市场上面面世啊， 俾大家留意到， 系啦，俾大家留意多啲。 OK， 咁阿新咧， 咁我阿新啦，咁咁我就都算系九十号嘅始祖啊，即系 始祖添啊， 啱啱好踩正九十号咯。咁我就用个风格，其实系你会可能想突破比较传统啲港漫嗰啲风格嘅，咁我哋传统嘅港漫我哋。睇到係一啲比較係勾線啊，或者係一啲黑白啊咁樣分析嗰啲咁，咁但係我想帶一啲新嘅衝擊、新鮮感，一啲新嘅視覺效果咁俾大眾。咁我嘅風格其實都同阿軒係差唔多，咁可能我都會偏向係一啲比較歐美式啲啊，係一啲彩稿電腦畫出嚟咁樣嘅。咁我哋以前其實我2007年嘅時候就入行。又是做漫画助理出身咁样咯， 好细个咯，咁你嗰阵时 系啊，嗰阵时19岁入行，童工啊嘛，咁咁跟住就开始入行咯。初初我都系买嗰本漫画咁样，咁就见到以后面话投稿啊，请人咁样，咁我系胆粗粗去投稿咁啊，试下个咁啊，真系。 咁你好有天分啊！我当年投咗都冇人理， 我都试过失败嘅。咁咁啱嗰一次就俾我真系好好彩咁入。到去咁就终于可以一上可以即係从画画去当做自己嘅职业咁样去开拓自己嘅梦想咁啦，咁希望用自己嘅擅长嘅嘢去 維繫到自己的生活啊，咁樣去賺錢啊，咁咁其實都係一種幸福嚟嘅，我覺得係。 頭先咪話兩位嘅風格都有少少美系嘅，如果要講嘅話，有少少似即係一隻電腦遊戲啦，有少 BioStock 嗰種嘅電腦畫風，就係、是、因為而家我睇住嗰張 postcard 咧，我睇到個感覺咧，又係嗰少少恐怖 feel 啊，又係嗰隻眼咁樣啊，即係如果用電影嚟做比較，好似嗰套電影作品 It 啊 ，It 係啦。嗰種嘅風格嚟嘅，大家就應該容易入腦啲啦，係啦。咁我見得到咧，其實個名字就叫 Fairy Tale of the Evil 啊。 係冇錯，我係揀童話故事嚟做核心，因為一般嘅童話故事以前係一啲好純潔啊，或者係 好 睇好天真 啊， 係好傻。咁我會覺得，咦，我會唔會好想去？其實我自己都會有啲比較陰暗面咁嘅咁。其實不妨可以將呢啲陰暗面放落去呢啲童話故事度，然後將佢放大出嚟。因為我哋可能有時可能會太怕醜，會將呢啲陰暗面收埋佢啊。咁但我會覺得盡量去從畫面上面釋放啦。 暗黑系 嘅，係暗黑系嘅咁樣。咁就希望可以突破一般廣泛嘅，例如可能武打式啊咁樣，或者係嗰啲愛情嗰啲咁樣好普遍大眾嘅風格咁樣咯。 咁成個故仔係講咩咧？ 哦，咁其實我故仔就係主要嘅角色係由小紅帽呢個故事去出發咁樣。小紅帽其實以前就咁一般嗰個故事就係由只狼食咗佢嘅媽媽咁樣啦。我希望從佢呢一個經歷去塑造佢之後嘅一種心態咁樣咯。咁然後當佢係身處喺呢一個好大嘅一個童話世界入面，咁佢哋入面會遇到一啲其他嘅童話角色，例如可能係水公主啊，例如可能係一啲王子啊咁樣，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國家咁樣。咁當中有好多個唔同嘅人物去做一啲交錯，做一啲穿插咁樣。其實呢個故事係綜合咗好多嘅角色，同埋可能有一啲怪獸啊，或者係一啲城市啊、地方啊咁樣。係其實是一個好宏觀嘅世界嚟嘅。 係、哦、傳統嗰只就見得到佢哋好勇氣啊。咁但係睇你呢個咧，就見到佢哋另外一啲可能好墮縮啊。 係好墮縮啊，好黑暗嗰啲心態咁咯。 OK， 好啦，咁我又問翻阿波啦。咁之前就係話一啲即係金融系列啊、財技系列嘅漫畫啦，今次我見你張 postcard 咧就寫住《道之舞者》，都係用黑白風嘅喎。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歷來都係中意睇港漫同埋即係日本漫畫啦，咁所以變咗嗰個黑白嘅感覺係比較強烈啲嚇。雖然話一個係尋寶故事，尋寶得嚟亦都會遇到好多壞人啦，或者遇到好多挑戰者咧，亦都遇到好多即係妖魔鬼怪啦嚇。咁但系当中，我都好希望带翻个信息，系话俾啲读者听，系即系喺呢个世界，如果你唔放弃嘅话，即系一定会有奇迹发生咯。 都系写实风嘅系列嚟嘅， 都系写实风嘅系列嘅，系啦。 但个世界观系即系好现实，真系去美国嗰度掘金啊？定系？ 其实就冇，我冇定嘅，即系冇定一个真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嘅，咁纯粹都系虚构出嚟嘅，系啦。因为其实呢套漫画反而系真系喺七年前之前，我系自己画咗先嘅吓。咁而家七年后啦，咁阿轩一个 idea 提出，咁我话好啊，咁我就再将佢重新再整合，去延续嗰个故事嘅架构。所以变咗今集里边，我都要重新谂个 ending， 再延伸去下一期。咁所以其实变咗我下一期就会再好多枝节啊，好多细节，好多新嘅人物会出现。咁所以令到故事更加丰富咯。因为以前即系旧公司都会做啲江湖书啊、鬼故啊，或者啲道士嘅书啦、啊。譬如江湖书啊，啲即系都会中意写嘅，都开心嘅。咁但系如果可以而家写到啲自己更加喜欢嘅题材咧，咁就会更加可以即系发挥到咯，同埋更加可以去将自己咁多年嘅喺主篇上啊吸收嘅知识啊，或者各方面嘅即系起稿嗰、那个构图啊，或者嗰个谂故事嗰方法咧，可以即系再次发挥出嚟啊！咁我觉得呢次系好好玩嘅成件事。 杜亚轩啊，头先咧就讲紧系一个少年嘅漫画嚟嘅， 系啊。 咁但我睇就感觉似冒险嘅古仔嚟，即系如果就咁睇佢呢一张 poster 嘅样嘅话， 其实我系好想俾啲小朋友去睇呢个故事嘅啫。其实系咁、那个故事就系好即系好小朋友嘅，用一种好写实嘅风格俾啲小朋友去睇。其实佢系一个孤儿嚟嘅，即系好细个嗰阵时已经系冇咗爹哋妈咪噶啦，因为战争 佢爹哋媽咪死咗，咁佢淨係翻得佢自己一個啫，佢連自己嘅名都唔知嘅。咁佢唯一嘅朋友就係一隻狗，嗰隻狗仔咧就係喺個廢墟，即係垃圾山嗰度認識嘅佢哋。即係個故事係咁樣開始， 開端就係咁。係 啦，喺個垃圾山嗰度就執到一個玩具，以為係玩具，其實係攞嚟喚醒一個機械人嘅，同個機械人就拯救個地球啊！即係好八十年代嘅卡通片。即係好似誒《鐵人廿八》啦，《黃金戰士》啊，類似嗰啲咁嘅風格咯，係、 啊，單元 feel 嘅， 係啊係啊，都係想向八九十年代嘅卡通片致敬嘅，因為嗰時細個自己都中意睇呢啲卡通片，呢、這個就係我嘅機械人咯，係 係 啦， 咁我見得到啦，就係、是、一個紅色頭盔。咁啊，額頭鑿住咗個鐵字喺度嘅，係 啊， 我自己個感覺有啲 cyberpunk feel 嘅。 咁我都其實都比較黑暗嘅，所以我同阿生嗰個風格都幾似 嘅， 係啦。 作品嘅內容就大約咁啊提過啦。咁但係今次嘅模式咧，都幾有趣嘅。點解會係四位一齊出一本漫畫咧？同埋個模式係乜嘢咧？因為即係嗱，老實講，呢、這個年頭出實體書嘅單位係少之又少啦。係，仲要你哋唔係出本。细嘅薄嘅，一嚟就话厚嘢嚟嘅，咁点解嘅咧？ 依家网上嘅漫画咧就好多，嗰啲盗版啊嗰啲咧，啲人好中意 scan 咗啲薄装嘅漫画去摆上网，免费俾人睇。咁咧，我哋咧就希望出一本厚啲嘅书，等啲人可以 scan 唔到，摆唔到上网，咁就要佢哋买本实体书咯。因为实体书系我哋个坚持嚟嘅， 系 一定要。出一本實體書就唔出網上漫畫嘅，希望啲人可以拎住本書習慣翻買一本書。 咁但係知道三位其實都自己各自有自己嘅工作啦， 係啊係啊， 要湊埋呢個組合啦，即係都唔係容易啦。第一，第二仲要其實工作量唔少，因為一出本厚嘢，即係要儲幾耐先至可以即係做到一期咧。 咁我哋暫時諗住係半年一期啦，或者如果我哋可以。再理想啲，或者真係四至五個月一期咁去出嘅，咁做嚟緊就會睇翻我哋第一期嘅反應啦，同埋睇下之後我哋嗰個會再揾多啲合作夥伴啊，或者揾多啲製作團隊去一齊去合作做，咁就會即係成件事會快啲。即係坦白講句，如果啊，即係我哋如果即係第一期出咗如。嗰、那個銷量啊，或者反應都會，都幾好喎、啊，唔錯喎、啊，咁亦都會推示我哋去再即係 大動力啲啦， 大啲動力去再行即係下一步咯，即係我哋都估計會係咁做。 咁但係即係做實體書，即係一定會有成本噶啦，係咪、又要印，又要送貨，又要成， 係啦。 但係怕唔怕真係收支方面有壓力咧？喺呢個年代， 都唔諗噶啦，係啊， 估出去啦， 係啦。即系差唔多豁出去噶啦，即系希望唔好蚀得咁犀利啦。咁有钱赚啊，梗系开心啦。 全部自知嘅， 系啊，全部自知嘅，系啦。 嗯，访问嚟到呢度啦，我相信大家如果第日咧拎住本实体书嘅时候咧，都应该会有翻嗰一份开心。呢、這个好紧要，即系等于我哋细个攞起糖食嘅时候，你会有一份期待。哎呀，究竟攞到边一粒咧？咩颜色嘅咧？咩味道嘅咧？咁我成日都觉得漫画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系啦，即系真系透过一支笔，好似你哋今次个 project 啦，不拘一格咁样，就唔系净系一格里面嘅嘢嚟嘅，系啦，系更多更阔嘅嘢嚟。 系 咁呢度希望你哋 project 成功啦，除咗新书大卖之外啦，两年之后啦，又有另一个新 project 出现。 好，多谢晒，多谢晒指导。 会谈成为推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和平和稳定的新契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两宗坏车报告。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之前有坏车阻路，啱啱拖走咗冇几耐，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另外喺西九龙走廊出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慢线，之前都有坏车阻路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收费广场对开车多，七咸道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两线都是交通正常的，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返沙田的龙尾在油站，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是多车，龙尾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园街那段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都是挤塞，龙尾去到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朗天路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那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御景园。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听朝早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一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雇主和外佣应该建立良好长远的关系，只要大家尊重对方，各自做好本分，就可以融合相处。雇主应该准时出粮，给足人工，约满后提供机票往返早家，不要扣起外佣的护照，亦要确保外佣每周休息一天，并享有法定假期、年假和保险保障。雇主做好本分，外佣工作用心。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今日揾嚟嘅咧呢一个嘅朋友仔咧，佢嘅职业系好得意嘅。如果你唔识咧，可能你会用锯树嚟形容佢哋啦吓，佢哋嘅工作。但系其实你实际嘅工作应该点称呼咧？ 树艺。 树艺系点称呼咧？你会？ 我叫 Gary 啊。 Gary 啊，嗱，树艺呢样嘢咧，我哋其实都好少接触嘅，反而听啊听得多啊。不如揾你简单介绍下树艺系咩嚟先？ 树艺其实系平衡翻人同树艺嘅关系，咁关系就系关于在树咪好多地方咁咪占用咗， 系啊。 咁其实我哋人都占用咗好多地方噶嘛，咁我哋点样平衡佢呢？就系好似啲树会侵佔咗我哋人會用到嘅地方咧，咁我哋就會去修短啊，或者可能車行過啊，佢會撞到喎啲樹，咁我哋會修翻短佢，或者有啲樹有危險會危害到我哋嘅生命咧，咁我哋都會清除佢咯。 咁啊，香港地咧其實經過咗幾個唔同嘅風啦、 天氣問題啦，都會影響到好多樹嘅倒塌嘅。我哋係咪可以隨意走去清除佢嘅咧？ 其實是不可以的，因為樹它是有個牌仔的，那個牌仔是政府 mark 低了那棵樹在那個位置，如果我們去搞那棵樹呢，其實是會觸發了 法例 了。 樹藝這件事對於我們的世界呢很少接觸這個行業的，但你呢為什麼會接觸這個行業呢？ 因為我中學的時候已經有玩爬樹啊，攀樹啊，好多唔同嘅運動啊，比賽嘅科目活動嚟嘅， 係咪可以摘椰子 嘅？其實可以嘅， 喺嗰啲咩挑戰者嗰啲咧， 芒果椰子榴蓮啊，都摘到㗎。係 咪真係可以徒手爬上去㗎啦？你哋已經 徒手其實就唔建議嘅，但係多鴨嘅情況下咧，我哋都可以做到。 多鴨係 啦， 即係點啊？咩 多樹鴨？ 哦，即係嗰啲分支好多分支， 好多分支我哋都做得到嘅。 咁但係如果多分支要徒手㗎啦， 其實都唔會嘅，我哋都會有安全嘅工具啦，腰帶啊、繩啊、扣啊，就嚟去爬咯。 有啲咩嘅設備嘅，即係咩裝備嘅咧？ 咁設備咧，我哋裝備就會有我哋最重要嘅手腳啦，因為上到去好多時候都會用得到嘅。咁我哋腰帶啦，係for我哋嘅生命㗎啦。跟住然之後就有安全短繩啊，同埋我哋嘅主繩，仲有好多唔同嘅 carabiner 嗰啲扣啊，安全扣。 但係繩結係咪你哋都要特定嘅繩結㗎？嗱，童軍啊最常學嘅，我僆仔嘅時候學咩咧？平結。系啦，嗰啲叫做八字結，我最常系用呢兩個嘅啫。啊，同埋馬擦結我好多嘅。我晾衫咧，有時綁條安全繩咧，我都係打馬擦結嘅。 都會用到嘅，我哋都會。咁啊，八字結啦，呢個都最常用嘅。咁跟住就會雙套結啊。 雙套結。 雙套結。一定要學過呢個。係啊。咁跟住我哋會用 Black 結。就係貨上落用嘅。 啊！ 嗰條主繩用嘅，咁跟住就會有 VT 啊，好多我哋自己專有嘅結噶啦，多數都係。 啊，同攀山拯救隊好似嘅呢一件事。 似噶，好似噶。 但係咧，我哋有時候咧，我哋喺街上面都見到一啲同樹啊、花啊、草啊有關係嘅，係咪都係同一個工種咧？即係例如見到喺呢個路邊嗰度有啲叔叔啊、姨姨啊，佢哋工作緊嘅時候咧，就會剪下草啊、除下花啊咁樣。 是不是一樣？其實是不一樣的，因為花那些呢在外國呢就會分開了兩個部門的，樹就還樹，花就還花，但是我們香港呢有時候就會一兼多職啦，花王做埋樹，樹又做埋花樣咯。 在香港的樹算不算叫做跟外國的樹都有分別的呢？以你的熟悉 品種上是很大分別添，同埋因為很多氣候不同咧，我哋香港的品種咧係比較少啲嘅，冇咁多嘅。我以我所知嘅，係啦。咁啊，如果去到大細啊，即係 size 嗰啲咧，咁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很多大樹嘅，只不過我哋未發掘到出嚟啫。 但係而家你咪見到唔同樹，你都識得分佢啲品種啊？ 大路啲嘅都識嘅。 香港好常見嘅大樹係有啲咩？點樣分啊？即係最常見。 最常見啊，八千層啦，台灣。相思啦，檸檬桉啦，同埋榕樹，榕樹最多噶啦，成日都見到。 係啊，啲人成日榕樹頭講古，就係嗰啲。係 啦，咁其實榕樹有兩種嘅，一隻細葉榕，一隻大葉榕。 有點分咧？即係 佢 行個葉， 葉嘅大細啦，同埋嘅顏色啦，仲有個樹皮都唔同啊。 嗱，香港我哋平時見到嘅公園嗰啲大樹，係咪都係同一個品種嚟㗎？定係其實好多唔同公園都唔同品種喺入邊？ 其實很多不同的公園都有不同品種的，有些會可能種垂葉榕啊，即是細葉榕裡面都有分很多品種，垂葉榕啊，咁其實很多的都。 香港即係我淨係最熟就係小芙蓉咯，細個睇呢個大鬧廣昌隆的時候，經常都小芙小芙蓉咁樣。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I'm turning my head up and down. I'm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around.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Sing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始終呢一個工作咧，喺對於香港地嚟講，少數人知道。另一樣嘢，我想問一下， 多唔多後生仔做呢個工作？ 出面好多外判公司咧，都會有好多後生仔嘅。但係我哋呢啲大少少嘅公司咧，就少啲後生仔啦。 入職難唔難啊？ 入職其實唔難嘅，只係做嘢會比較辛苦啲，因為好多日曬雨淋嘅情況啊，同埋有時候我哋去一啲地方比較偏僻啊，好難會出到去街食飯。係，所以你要帶飯，係啊，要帶麵包，就會方便啲啦。 要帶暖壺啦，啲飯又唔可以咁凍啦，好辛苦啦。一日嘅工時有幾長？ 一日工時，好似例如好似我咁啦，咁我就係八點開工，五點半收工嘅。但係我哋多數都會六點到先至收到工。 都 over 㗎。係啦，多數都 over 㗎啦。因為要翻到公司整理一下啲鋸啊，整理翻自己嘅工具啊，清潔啊，其實都差唔多㗎啦啲時間。 考牌咧，係咪要考牌㗎？ 哦，係㗎，而家暫時就未話法例規定一定要考牌先做嘅，但係咧，我哋都會去建議大家考咗牌。有初步嘅知識先至會做呢一行咯。 但係難唔難嘅咧？即係你話考牌嗰啲，而家要入行啦。 考牌難唔難啊？佢有堂上嘅，你可以上咗個堂去考咧，就會容易啲啦，梗係。但係你咁裸考就梗係會有少少難度嘅，因為你唔係好熟嗰一行係要做啲乜嘢啊。 但係讀書有冇呢啲課程讀嘅？嗱，例如而家你可能去做某一種嘅工種、某種嘅職業，佢都會有專修科。樹藝係有專修科噶嘛？ 樹藝佢有一個樹木管理嘅課程嘅，好似係。是中大我記得是有一個課程是讀這個樹藝的。 我記得即是電台入面阿波仔都好像有個同事是讀這個 科目的。 是的，我也有聽過，不過我就不 關生態事的嘛。 是的是的是 的關生態啊、管理啊，都是花那些花草的咯。 是的。但是如果我是住那些村屋啦，例如我家門口我有棵樹啊，真的阻住我風水啊，我可不可以剁了它的呢？ 其實咧，你要睇睇嗰棵樹有冇 mark 咗個牌先。如果佢有 mark 牌咧，即係政府樹嚟噶啦。政府樹就係你當你毀壞公物噶啦，係啊。咁如果佢冇嘅話咧，就盡量揾翻啲專業人士啦。咁如果你係專業人士嘅，你就可以做到嘅。係 啊，可以做到。OK， 嗱喺你過往即係做咗咁，你做咗幾多年啊？做呢一個嘅樹？ 兩年半到啦。 兩年半。有冇啲咩嘅大嘅事件發生過咧？你呢兩年半有？ 我一次喺加道理農場啦，咁我就喺嗰度做幫佢哋清除啲唔需要嘅樹木啦。咁我覺得最好嘅一樣嘢就係加到你農場，佢鋸完啲樹，佢唔係拎去抌，佢係拎去做碳，好環保成件事。係啊。 係喎，即係我哋劈咗啲樹，嗰啲樹都要擺噶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其實最好咧就係一係就碎咗佢攞嚟做肥。係。如果好似阿加道理咁樣啦，加道理就係攞咗嚟做碳，咁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我覺得係。同埋嗰度都係好大堆嘅樹，三百幾四百棵樹嘅。 你一日可以試過劈得最多係幾多？ 一日最多130-140到啦。 咁多樹咪劈到手都跛，我雖然見到你，我都係手骨起錢嘅，唔係我啦，係你手骨起錢啊。但係個工作量咪好大咯。 工作量都正常嘅，你都有休息時間嘅，但係就會辛苦少少咯，冇咁多時間休息啦。 因為我自己以前咧就即係都經歷過去澳洲做一啲農場嘅工作，嗰啲日曬雨淋都金噶嘛。係啦，你嘅工作日曬雨淋有冇啲咩嘅防禦工具嘅咧？係咪要勁搽防曬？但係你又唔係十分黑，你係中等健康黑。係啦。 其實我就冇搽防曬嘅，最多係著長袖，同埋有時候太曬嘅地方，我哋就會戴咗眼鏡咯，保護翻對眼先。 係咯，你哋嘅工衣係咪冇特定㗎？冇話防曬衣咁樣㗎？ 啊，冇㗎冇。 因為我見我哋平時喺即係街邊見到嗰啲姐姐咧，佢哋通常都嬲到成個頭睇唔到眼啊，啲布啊咁樣。咁你哋嗰啲樹藝係咪？ 嗰啲衣都係嘅，我哋做樹藝都有衣，都係咁樣嘅。但係我哋就會方便就自己啦，就梗係咁長袖衫、長褲咁就算㗎啦。 香港咧其實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大風暴啊，即係嗰啲颱風啊咁樣，都要經歷過兩三個咁樣啦。咁嗰啲冧樹工作咪都係你哋做嘅咧？ 啊，係啊，我哋大部分都係噶啦，大部分都係我哋做噶啦。咁啊，而家山竹嗰啲，我哋而家仲清緊，都仲未清曬。 咁耐啊？ 係啊。 個山竹距離而家都好一段時間，幾個月都唔係幾個月啦。 就嚟一年。 大差唔多一年啦，大半年啦。 係啊。 都仲清緊。 仲清緊啊！仲有啊。 咁點搞啊？ 而家都仲有幾大地方我哋都仲做緊嘅，咁佢哋都係照清咯，盡清咯，清得幾多得幾多，盡能力嘅人。 嗱，喺呢個咁辛苦啦，你一日可能係劈百零棵樹咁樣啦，但其實劈一棵樹要幾耐咧？我哋都見識過啲樹可以好大棵噶嘛。 係啦，咁如果係隔離全部冇乜地方嘅話咧，咁其實都要半日噶。如果是全部地方都是很空旷啊，俾你点冧都得咧，就可能一分钟啊两分钟就搞掂噶啦。 所以你就可以做到一日之内劈到百几棵树啦。咁啊，即系嗱，香港咧，我哋好多嘅树木咧，其实都要靠你哋去维持佢嘅繁殖啦。生命啦，系啦，同埋佢打好嘅日子企边好呢，即系做人都系咯，我哋要企边呢，咁样，咁咪靠你啦。咁啊，如果有兴趣即系投身呢一个树艺界啦，系咪？咁啊，你可以再了解多少少资料，同埋即系坊间我以我所知都仲有一啲唔同嘅生态课程可以读下嘅。咁啊，今日多谢晒阿 Gary 咧，就同我哋讲下呢个树艺啊，即系令我学识咗一样嘅新嘅工种。即係我自己的認知入邊，原來樹藝的工作是咁樣嘅，同埋就唔好撈亂啦。喺側邊平時咧剪草嗰啲姐姐，同嗰啲樹藝咧係有少少分別嘅。係啦，咁啊可以你自己了解多啲。今日謝謝你 ，Gary， thank you。 今个礼拜咧，请到我哋嘅同事啊，佢就系咧嚟自 CIBS 嗰边部门嘅黄淑仪啊 ，Jacko 啊 ，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啊 ，Jacko 同你做咗几年同事啦，吓就知道咧，你几年前咧试过去做一个禅修嘅动作啊嘛，去咗成十日噶嘛，系啦，咁今日咧就想请你喺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其实主要系因为要清假嘅。 不去旅行去禅修、 因为旅行你要做很多 planning 的嘛，即是这个禅修其实主要就是十日你去到那里，那就 就跟住佢哋个 schedule 去做就 OK 啦。 仲要乜都唔使做，就系坐喺度系咪？ 其实佢哋主要就系真系做静坐啦，即系打坐啦，跟住就嘢食方面，佢哋亦都会准备好嘅。咁就主要系食素嘅。咁个重点咧系在于呢十日里面咧，就系唔能够讲嘢啦，亦都要将个手机交出嚟啦。咁你就系唔可以同外界有任何接触咁样嘅。 OK， 不如你试下详细少少同我哋听众讲下。嗱，你每朝嗱几点钟起身，跟住全日个 schedule 或者你全日会做嘅活动系点样啊？ 每朝其实就四点钟会起身，咁、那个嗌醒你嘅方法都几特别嘅，佢就会敲一敲个，no， 佢会敲一个钟，咁样咧就会就唔知点解全个地方都会听到嘅嗰、那个钟声系，咁然后就会就会起身啦，咁跟住之后四点到四点半到六点半、大概好似系咁咧，咁就系、打坐啦，咁、打完坐之后咧就会去到八点钟。即係六點半到八點咧，就係俾你去食早餐嘅。咁、個早餐相當豐富嘅，係啦，就有粥啦，有麵包啦，有粟米啦，真係好豐富嘅。 唔錯啊，唔錯啊。 係啦，不過全部都素嚟嘅。咁、然之後就八點鐘就繼續打坐兩個鐘嘅。咁、然後就好似有個小休啦。咁、跟住之後又繼續打坐嘅，應該係。 O K。 係啦，跟住就食晏啦，跟住又係打坐啦，跟住又係小休啦，跟住又打坐啦，跟住就晚餐啦，然之後就夜晚嘅時候。然后咧，佢会有一个session 去系听翻关于你即系呢个禅修嘅背后一啲理论咁样嘅。 系，但系只可以听唔可以讲，系咪？ 系，冇错。 系啦，因为听你讲话，佢最重要嘅一点都系话大家唔可以讲嘢啊嘛。呢十日里边，OK， 好。嗱，头先咪后同你倾过啦，系咪晚饭嘅时候只可以食好少嘅嘢咧？ 夜晚黑其实就主要净系食呢一个。生果，同埋可以飲一個嘢飲咁樣嘅。 OK， 其實難唔難受咧？定係你覺得其實哇，開始慢慢好 enjoy 咧呢十日裏邊嚇？ 其實對於我嚟講，呢十日譬如話你話食嘅食素啦，或者係夜晚只係食咁少啦，又或者要咁早起身，咁其實對我嚟講係完全冇問題，我覺得係好好、甚至乎十日唔講嘢都對我嚟講係一啲問題都冇嘅。咁、最大嘅問題咧，反而就係打坐，因為打坐真係辛苦 好痛，好辛苦，係咪？ 攰嘅係。 咁最后可唔可以讲下就系过完呢十日你觉得自己有啲咩提升咗咧，升华咗咧吓？ 其实唔好以为即系去完十日你唔讲嘢就会由一个好燥底嘅人可以变到好平静，系唔 work 嘅。咁但系就的确系俾一个身心有一个假期，即系可以真系休息到咁样咯。 OK， 好。咁 Jacko 今次去嘅呢个地方就系去进行一个。內觀啊，係咪叫做係啦？即係大家咧都可以喺網上面揾下呢個字嚇，內觀。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去試下呢個活動嘅話咧，咁啊不妨上網去揾下相關嘅資料啦。 工作，没有角色，只得起你工作。 处理，爱理不理，关灯放慢熄机，偶尔一晚放心去高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金钟中信大厦外的天美道一带和立法会示威区仍然有示威者留守，气氛平和，亦有示威者收拾剩余物资准备离开。在天美道的物资站大约有10人整理物资，而在立法会外有示威者整理剩余物资准备离开。在示威区方面，一批市民留守，现场气氛平静，亦有设有物资站提供水和粮食给留守市民。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节目表示，有需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深入检讨政府在整个修订逃犯条例过程的处理手法。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张宇仁相信政府会检讨处理手法，但认为朱凯迪的建议太阔，成立委员会无助平息争议。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出席另一个电台节目后表示，认同需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金钟冲突的起因，希望警方理解调查并非只是针对他们的行为。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希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从善如流，即使不下台，亦都起码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今个月12日金钟警民冲突中警方使用武力程度是否合理。梁家杰出席模拟立法会的活动之后说，成立委员会比透过投诉警察课向监警会提交报告更能平息民怒。监警会前委员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认为，近两年监警会着重处理投诉个案，忽略减低警民冲突和改善警方执法的工作，希望监警会发挥功能，减少警方和市民的摩擦。出席同一活动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就认为，既然政府暂缓修例，社会就应该暂停激烈的冲击行为。台湾长荣航空的空中服务员罢工第3日，长荣统计今日取消112班机，影响23000多名旅客，其中12班来往香港至台北的客机取消。听日113班机，包括12班来往香港至台北的客机取消，合共影响24000多名旅客。长荣表示，要先处理取消航班订位旅客的需求，29日前暂不接受新的订位。几百名空中服务员继续在桃园的长荣航运大楼外静坐。工会表示，针对资方控告劳方非法罢工并要求赔偿，桃园市空服员职工会表示，预计最迟下星期二提出反诉。交通部长林佳龙希望劳资减少刺激的言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车多㗎，龙尾排到过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多车，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呢，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系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平石村。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会旋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亦都有车龙噶，而家龙尾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回旋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窝尾。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港线收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每日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作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6月22号啊，五点半新闻打后咧，依然有寻常事认真做。我好想同大家咧研究一样嘢，因为对我嚟讲系好弱嘅弱点嚟嘅。 系咩啊？ 系咩啊？ 我觉得喺呢一方面，思培应该系最厉害嘅。阿乐都渣渣地噶啦，的神渣渣地，但我系极度渣。 咩嚟噶 ？EQ。 咁我 EQ OK 喎。 所以唔系你渣渣地，但我系极度渣咯。阿乐都渣渣地，最好个应该是思培，思培初完禁片都应该冇问题啲。 咁啊系，咁啊系， 系啊， 咁啊系。 我个人嘅底线比较低 嘅， 系啊。但系我又觉得点样为之即系高咧或者低呢？如果你哋低系好容易会爆炸，即系好容易你会系个面色一变啊。 EQ 高咪即系话你能够可以 control 到自己嘅情绪起伏咯。如果你真系低嘅话，就好容易爆咯。例如你讲简单讲一句就着噶啦。 但系咧，我就觉得其实Dixon同莫莉咧都系。好包容性嘅，又唔系真系好低啫。 嘿，我自己知自己事，你唔使擦鞋。 唔系啊， 所以你 EQ 真系好高嘅师傅。 我哋呢啲冷谦虚啫，唔通喺度讲咩？ 系啊，头先所讲啊，即系的神讲个 EQ 究竟系乜嘢咧？即系头先的神讲嘅都冇错嘅，咁但系有网上面都有讲啊 ，EQ 系咩嚟嘅咧？即系称为呢个情绪智商。咁佢涵括咗就系包括你嘅自制力啦，你嘅毅力啦，同埋自己嘅鞭策力等等嘅，咁咧原来情绪呢一样嘢咧，即系大家都知好主观啦，即系有啲人可能觉得喂呢件事无关痛痒啫，点解咁嬲啊？咁有啲人就可能会觉得喂唔系、哦，你呢个系我嘅底线嚟嘅，你而家踩到我嘅底线、哦，咁每个人都唔同嘅，咁呢样嘢亦都系即系与生俱来啦 ，B B 仔都会有呢一样嘢，即系唔好成日觉得诶 B B 仔冇嘅，佢哋咩都唔识，又未感官嘅呢个世界佢唔识，其实佢哋全部都 喊算唔算咧？即系有啲 B B 仔咪好易一嚟就喊嘅， 系。 算 就是他控制不到嘛， 因为他不懂得，不是控制不到，是他直接和他会很直接和很简单表达给你听他的心情是开心不开心、因为他不懂得好像我们大人那样、用言语去表达给你们听、我有几不开心，或者他未懂得去用他的表情、即如果有个 BB 仔告诉你他一来哇他很哀伤的样子、你可能会怕怕的、是或者他告诉你喂他内里好像有很多故事你怕的、即完全就是那套叫什么 不老症、 是啦那套什么郭富城那套叫什么 杀人犯 是啦那套好惊啊劲啊叻女啊个人 EQ 高啊聪明 IQ 都高啊 聪明咗啊 是跟但冇多嘛 喂冇咁多 都是啊 我 EQ 好渣嘅咁好啦佢就话呢原来即係美国哈佛大学呢有个教授佢叫 Daniel 啊咁佢都有 讲 Daniel 是 Daniel 啊咁佢就话啦 EQ 係影响到一生人嘅成就㗎佢话所以呢其实应该呢小朋友嘅时候已经要打好呢个 EQ 嘅根基咁所以证明 EQ 呢一样嘢其实对我哋嚟讲係几重要咁我都觉得绝对係认同嘅所以我尽量而家都係控制住自己嘅 EQ 即係尽量希望管理得好啲呀近几年我觉得我自己好咗啲嘅的而且 可以成就咁高啦 忍咯，或者真系好多人成日同我讲，就话你吸啖气，你谂十秒，又或者你尽量都唔好爆住，因为其实又可能有好多嘢你未必太了解，或者嗰一下你太直线思维，你未必太清楚知道成件事发生咩事。咁坊间而家好多时好多人都会唔系好多人啦，即系有啲人系会咁样啦，咁所以其实真系要都好好管理自己 EQ 系 好紧要嘅。 系，绝对系啊！我而家我而家咧係用咗一啲方法嘅、即係除咗頭先阿莫講嗰啲，我覺得有用嘅。另外，我中意飲水，即係 得㗎。 你咪飲水師傅？ 係啊，就係、是、我啦。我成日都飲水思源㗎。唔係，跟住咧，另外就係我聽過一個 story 咧，就係嚟自一個總統嘅，佢有一個習慣就係、無論你幾嬲都好咧，就唔好即刻將你要講嘅嘢或者即刻譬如信息啦打出嚟 send 俾佢。你試下，如果去到第二日，你都係好嬲嘅，你先至。真係將你嘅心裏面嘅説話講俾佢聽咯。 我有段時間真係㗎，我係癲到咧，我一嬲咧，我就狂喺度啡個 message 出去咯，狂喺度啡咯， 即 係咩都寫。 你意思係同對方嘅 message 開火？ 我會狂，唔係開火，我會不停喺度狂喺度講我而家諗緊啲乜嘢，就是、我覺得你唔啱，跟住又或者就話我覺得件事係咁咁咁咁，不停喺度寫，寫完之後其實係真係會後悔。阿思培呢方面啊，果然 EQ 高，所以我哋今日要聽佢講。 不過咧，我又想分享咧，就係、是、咧。近期其實我見過一個心理治療師同佢傾過偈啦，即係唔係睇醫生嘅，係即係我就偶然間識到佢啦。 你分享親我都覺得好可笑。 唔係啊，但係阿樂講嘅嘢我唔係咁信。 计计头先讲过咩？半年前就知道变服日系几时？ 又或者上个礼拜话自己录到最后冇用到嘅润肤膏， 太过分啦！我话呢个。 又或者再之前个面膜咁样啲，即系每一样嘢都好似唔可信。 唔系佢每一次都话自己试过， 系啦， 但 系 每一样最后都系冇试过。 信埋今次啦，不如就 好啦，俾一次機會你啦。 多謝嗱咁嘅，其實咧佢同我做咗個即係少少心理測驗，即係好得意。譬如佢問咗我一啲問題啦，即係問啊，如果遇到一個 situation， 你會點啊？咁我答咗佢啦。咁跟住咧，其實咧佢就得出一個結論，佢同我講咧就係話，喂，其實咧你好多嘢都好抑壓喎，個人。即係佢話譬如你會唔會係一啲就係因為你嘅工作關係咧，你成日都需要用一個根本唔係你自己情緒嘅方式去面對人？譬如有個人，譬如踩到你，踩咗你一腳，其實你心裏面其實可能講緊一啲粗言穢語去話緊佢噶啦。但你嘅工作係咪成日都需要啊？係唔緊要，唔緊要，冇所謂嘅咁樣對翻佢啦。咁我諗一諗，其實即係我哋做廣播行業，其實都成日需要運用嚇、言語呢樣嘢啦。咁係真嘅喎。咁其實佢俾咗一個忠告我咧，就係、是、話其實人咧 唔好再做廣播， 需要咧 忠告。 系啦，適當嘅時候咧， 以後全部播歌， 我會好愛呢個行業噶啦。係好咁，跟住咧，佢就俾咗個忠告我咧，就係話就係、是、千祈唔好太過抑壓自己嘅情緒咯。佢話其實咁樣其實係導致你好多，即係佢個問卷裏邊其實我睇到你有一啲問題出現，就係因為你太過抑壓咯。咁佢教咗個方法俾我嘅就係點樣咧？就係、是、話當你遇到一啲唔開心嘅事，譬如人哋踩到你一腳。其实 suppose 你真系应该用一啲说话去闹翻佢噶嘛？呢个系人最天然嘅反应嚟噶嘛？佢话系你工作上面你好多时候咧，其实你的而且确唔可以直接闹翻嗰个人，但系咧你可以喺心里边咧，你要不断咁同自己讲翻话，唉、哎，佢好衰，佢真系好衰，你要锡翻自己嘅潜意识，咁个心灵先会更加健康噶。 我绝对明白咧，阿乐头先所讲，即系如果有唔开心嘅事，真系可以揾朋友倾吐嘅。但系系咪即系咒骂人又或者系点嘅时候，真系学我头先话斋，你冷静咗 confirm 系咪自己？ 都有錯，因為好多時太直線思維嘅時候，你根本上唔知道自己原來都係錯， 尤其是頭先你 自己唔啱嘅地方。 尤其是阿樂啱啱講嘅一樣嘢咧，就係講話，哇！我不停令到自己入邊嘅入邊嗰個自己嘅心底啊舒服，咁會某程度上某機會會形成咩呢？就係、是、你會覺得自己所有嘢都係啱咯。因为每一次人哋埋嚟攻击你、话你嘅时候，你冇一个 judge 去谂自己啱唔啱啊？你只系谂咗我要维护自己先，我自己最舒服。咁你咪冇一个位置系觉得自己有问题咯？有机会件事唔系对方错，有机会件事系自己错，永远都有双面噶嘛。 啱嘅。我其实我成日都觉得系自己唔好嘅好多嘢，但系不过其实头先讲嗰样嘢个重点系，即系其实系要安慰翻自己好多時，即係唔好太過著重於人哋嘅感覺咁樣啫、 啊。我明白啊，但係咧，我估有時咧，大家都想呢個世界好啲啦，或者都想成個環境好啲。譬如喺 office， 你都唔想成日好僵噶嘛，或者你都唔想話我而家好，我而家好憎嗰個人，我以後都唔同佢講嘢。咁大家最好就以和為貴啦。咁有個方法，我自己覺得就係諗下對方究竟點解要咁做。即係有時你企喺佢嘅立場度 換位思維， 然後係啦，又諗下自己嘅立場，咁你會頓時可能你明白就冇咁嬲咯。 係啱啊，啱啊。 係啊， okay， 所以咧、EQ 最高真係你嘅呢度。 唔係，但係嗱。我啱啱想講一樣嘢咧，我之前咧都曾經試過去揾即係同一啲叫教練嘅去傾偈啦。其實咧，佢哋都接收咗一啲嘅客咧翻嚟咧，係有呢一個嘅運動需要，主要係咩咧？減壓。因为佢哋好多嘅工种啊，系佢哋发泄唔到，即系可能佢朝见口晚见面，全部都系一啲不能得罪嘅客人，咁变咗佢哋一路一路咁抑压，可能做咗一年，可能做咗两年，佢哋放唔到，但系佢点放呢？只能够做运动嘅时候发泄，例如去跑步啦，喺跑步机上面不停咁跑，去举铁，令自己嗰啲汗爆汗爆汗爆汗，去用嗰啲方法去抒发自己，咁就令到自己唔会屈到变成他日佢惊担心演变变成情绪病， 系啦，你真系要谂方法点样可以减压噶，因为我自己觉得咧，一有问题我解决唔到，或者我觉得好烦恼，我真系会跑步，然后呢度跑嘅时候，唔知点解跑跑下咧，你会突然间好似通咗咁， 因为运动释放呢个多巴胺咯。 嗱咁啊，台湾亦都有个教育机构咧，都有一啲关于改善 EQ 嘅小方法嘅，咁啊，而家快速地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少少啦，分享少少啦。头先的而且确你哋讲嘅做运动啦，又或者有个咧就系你承认自己嘅错，别人系有机会系啱。佢话因为头先同我哋头先一直讨论嗰样嘢都系讲，都系呢一样嘢嚟嘅。佢话认真倾听别人哋嘅观点或者意见，勇敢地面对错误嘅话，都系 EQ 咧上升或者跳跃嘅一大步嘅指标嚟嘅。咁另外咯，就系咧当你俾人拒绝嘅时候咧，切记就老羞成怒，因为真的会有很多人一被人 reject 的时候，又或者觉得喂跟你说你的事要改进的时候， 为什么啊？ 我冇错， 系咪突然间？ 系啦， 点解啊？ 系我唔觉得我有做到呢、這个件事系，我真系全部嘢都做晒噶嘛？点解我唔啱啊？ 总之我觉得唔需要改。 系啦，会系咁样嘅。咁原来咧，即系佢话啦，当你嘅提议啊被否决嘅时候，你应该要耐性听下对方嘅解释先。真系千祈唔可以发脾气，因为咧，你如果一嚟就话我冇错，你会俾人哋感觉你好似个刺猬咁啊。咁对方亦都会毫不留情咁样以牙还牙，因为其实观点头先都讲啦，EQ 系每一个人主观噶嘛，观点亦都系每一个人都唔同。所以应该要听返各方面嘅观点。我会觉得一样嘢嘅，问多几个朋友，搵啲 tick 下究竟人哋讲嘅观点多啲呀，定係自己嘅立场多啲，咁你就可以知道究竟係自己係咪真係有错囉。 所以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就唔好自己50-50估估下啦，都係打电话问朋友好啲嘅、 之后啦，最后就係唔好成日乱諗嘢。咁因为譬如当爱情方面啦，有个人譬如有你对佢有好感，但係点知佢拒绝咗你嘅约会咁样，咁你一定会可能就会令即係諗啲负面嘢，好似头先阿乐咁就会唔会我太肥呀、或者我丑样呀、所以我唔会，即系总之系一定系负面方面去谂啦、所以佢就拒绝我嘅约会。 佢一定唔中意我啦，咁样。 系啦，咁佢就话咧，其实咧有阵时咧，未必系真系你自己谂嘅负面嘢，因为谂多咗啊，唔好成日乱谂嘢，成日妄想啊，所谓嘅。 好多人都会噶呢样。 好多人都系，咁其实可能人哋真系有事咧，咁所以唔好太小题大，即系唔好小题大做。咁跟住啦，最后揾朋友倾听，咁尽量忘记啲愤怒，即系你可以有抱怨，即系好似头先阿乐咁，你可以嬲，你可以抱怨，但系揾朋友倾完之后，唔该忘记晒所有嘅嘢，因为你一直积住唔开心嗰个自己。 苦惱過多係自己。 係啊， 繼續話，我覺得成日 EQ 呢一樣嘢咧，根本上就係咧，即係點樣可以改善啊嗰啲。咁多樣唔同嘅 items， 盡量揾一樣適合自己嘅，就已經可以係令自己 EQ 可以提高好多啦。 係啊，尋找自己嘅方法。 车位六张卡可中贵计，睇中医针两针压力剂，要补够我个位。逼巴士拥吻躯体，中间位卡我一世。 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就讲咗一啲关于 EQ 嘅嘢啦，咁啊，其实都即系 EQ 呢样嘢好影响到自己，好影响到身边系啦，身边嘅人都会个情绪都会受影响啦。 系啊， 头先你都讲工作方面又系好危险嘅事啦， 爱情系啦， 爱情好紧好紧要， 你把声 要， 你把声即刻变晒， 系直头系啦，爱情啊， 系咁算啦，佢对佢嚟讲冇问题嘅，因为佢 EQ 咁高。 就是要學冇 都冇所謂， 唔好喺嬲嘅時候做決定。 喂，我想問你個問題，思培，如果你嘅男性伴侶或者你有好感嘅人，每三分鐘就發一次脾氣，你接唔接受到 啊？我接受唔到噶， 但 係 你咁 高 EQ， 我唔會揀嗰啲人咯。 唔係噶，以我對佢嘅認識，佢呢刻同你講，我接受唔到噶。跟住他日咧就真係同嗰啲人一齊咧。系佢哀如奉承到不得了啦， 爱情系犯贱嘅， 系啊， 系盲目嘅。 佢话佢唔想嘅，咪迁就下咯咁样。 我嘅包容力系比较大嘅，但系我又觉得如果佢系踩中个底线，我都系会嬲嘅。而人越大，我明白嗰个火可能有啲时间，有啲时期啦，你会火越嚟越大嘅。咁真系要揾啲方法去点样去释放咯，即系唔系攻击人嘅方法啦，而系你点样内心去释放。 系咁，我亦都揾咗一个关于爱情嘅 EQ 咧嘅一啲嘅少少测试嚟。好简短嘅啫，咁咧好啦，有一个类似故事题嚟嘅。而家啦，如果当你即系幻想下啦，你有一个嘅新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即系新嘅伴侣啦。同一时间，你亦都有个旧嘅伴侣咧。咁两张相都摆晒喺度噶啦，即系喺你嘅面前啦。你会点样去处置呢两个嘅相框框，即系呢个嘅相咧？咁样 A 即系第一啦，将新感情即系新伴侣就放出嚟，咁旧嗰个就收翻埋。第二咯，佢選擇就係兩樣都擺曬喺床頭， 哇，哇出硬事喎、啊、咁樣。 第三就係咧，即係擺唔同嘅地方，即係懶係分開啲， 左邊右邊， 係啦就冇嘢噶啦。咁一個擺喺個廳，係啦，一個可能擺自己房咁，或者擺廁所咁樣，唔知。第四，全部無論新舊都好，收曬，全部收埋曬，到結咗婚嘅時候先至算。有四个选择， 即系一个系现任，一个 X 嘅相， 系啦，都喺你面前啦，你会点样选择呢、 啊、如果我嘅话咧，其实 X 嗰啲相我全部 delete 晒嘅， 系 我通常咧，通常都系做呢啲咧最保最稳阵啊， 嗯， 即系你 delete 咗冇手尾， 嗯。 你有時咧 delete 漏咁一張咧，自己都驚。 係啊，同埋睇下你係點樣結束段關係啦。如果係不快收場嘅，你都唔想再見到佢啦，咁 delete 咗佢。所以我會揀一嘅。 係，你問我咧，我會揀 A 嘅嚇。X 嗰啲相咧就唔係 delete， 但係 backup 咗佢，擺個 external hard disk 度封塵。 我都係 delete 嘅啦。 係，好啦，咁啊，你哋揀嘅通常即係全部都係一啦。 阿莫咧，阿莫咧， 我都會揀一嘅，但係我唔會 delete 曬咯，我會收埋曬嘅。好啦，快速講咗呢個先啊。咁原來大家嘅愛情上面 EQ 都高過波。因为呢如果即你这件事代表你已经是适应了的未来啦和珍惜过去。嗯、好啦如果你说摆在这个的床头的话即两人都摆在床头你 EQ 呢是 60. 他就说因为呢虽然你有这个三心两意的倾向但是呢你都是不会呢即是这个推卸责任、啊、的人来的都算 OK。嗯、第三摆在不同地方的话你爱情的 EQ 只有40的。他说因为呢当你新的情人呢即你没想过的话你没想过你新情人会呷醋啦，亦都冇谂过佢真系会走噶喎，你摆唔同地方啫，咁佢去到你屋企会见到噶嘛。好，第四啦，如果即系全部收埋晒，结婚先算嘅话，你 EQ 只得20，系因为你佢会觉得，即系呢一个嘅游戏会觉得，心理测验觉得你失去咗呢个旧情人对你嘅人生咧，原来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嘅，你根本上都仲未去接受到呢一件事系事实，所以你都系尽量地吞翻好自己嘅人生啦，咁样嘅嘛。 新节目再重播才会独个看到结尾，再没有饭偷剧透。这晚吃爆谷格外滋味，恋过你我那口皮，到季节转眼你我自从住物格铺来盖起，染有你气味。这远床更翻过我独个睡去更美。如若你不爱便退后，遗物再多我亦接受。恋购物当并未会念旧，旧事未实用就没用，就抛诸脑后。明谢你宣告别退后，为下更宽更大宇宙，到故事独自在快活自在，只想安抚以往关起那感受。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怎样精彩都只一个人，我的气得我一个出现更吸引。然后我今天终于终于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懒得去想换房爱。 你似对恋每晚之细我最恬静那边，我已忘记掉这份路欠缺与你还有谁惹我厌，明谢你宣告别去后回下更宽更大宇宙，独故事独立换取的自由，我不要给那束缚捆绑美丽以后，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怎样精彩都只一个人，我的美感我一个一生更吸引，然后我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懒得去想会妨碍那些过路人，无人伴我才能自我，谁又觉得是种我相信不再相信相恋更吸引，然后我今天终于终于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我嘴角不会